生词一，一，点。二 ,KTV。三，唱歌。四，分。五，见面。六，从。七，中午。八，得。九，银行。十，时候。十一，后天。十二，大安。十三，下次。十四，没问题。十五，对了。十六，有空。十七，再见。